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中关村论坛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在怀柔举办；第24届科博会向公众开放，共有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最新成果；东城区西总部街区直管工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启动；北京派团参加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角逐全国技能能手的称号。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第四届国际性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今天在怀柔举办。研讨会以新形势下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为主题，邀请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的成员及国内有关科学中心的代表，采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着科学中心建设运行、国际科技合作和最新研究成果等进行研讨交流。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张博你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本届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的主要情况。 好的。这是研讨会呢，一共是包含了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以及学术会议等环节，邀请了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的这种专家学者，以线上的形式，以及国内大连、兰州等地区的9位联盟成员代表，通过线下的这种形式是分别做了报告，展示交流联盟成员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中心和大科学装置建设运行的一个进展和国际合作的成效。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呢，是由北京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起主办的，从2017年到2019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推动成立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8个国家的15个国家科学中心或者是实验室作为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是已经搭建了国内外科学中心分享的规划、建设以及运营。包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呢，在“十三五”时期，29个重大科研设施项目这个平台呢，其中有4个已经投入到了试运行当中，5个设施平台呢，土建已经竣工验收，剩余的20个平台在今年年底会实现全部的这个主体结构封顶，部分设施平台现在已经进入的科研状态，并且已经有这种相关的科研成果的产出。中国科学院18个在京院所，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或者是项目也都实现了落地布局。另外，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整建制的搬入到了怀柔科学城，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怀柔园区也正式运行，而北京雁栖湖应用数据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也都落地到怀柔科学城。另外呢，还引进到了这个清华工研院雁栖湖创新研究中心等一批创新创业的孵化载体，培育发展了科学仪器和传感器、新材料、生命健康等领域的高精尖的重点产业。据了解，在“十四五”时期呢，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会将进入到一个建设和运行并重的新的阶段，将更加注重以科学家为中心，开放创新和平台共享，畅通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一个通道。另外，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为北京建设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的支撑。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作为2021中关村论坛的展览板块，第24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25到28号对公众开放。本届科博会展览设置了综合馆等5个场馆，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了最新成果，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突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科技冬奥等产业，展现了前沿的科技成果。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大型 CB 正在水平方向旋转，它就是落地7轴医用血管造影系统。这款医疗器械打破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垄断。北京维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田威介绍说，

1984年9月26号，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1986年9月2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1988年9月26号到30号，中共13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2017年9月26号，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愿同各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9月26号，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讲话指出，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我们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呢，北京依旧是这种小雨天气，8点到12点呢，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毫米，分布比较均匀，气温呢也稳定在19度上下。目前呢，河北保定一带呢还有弱的降雨回波在东以北上，大兴、房山呢降雨相对明显一些。一些站点的小时雨量呢有1-2毫米，所以呢今天下午呢北京还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1-22度，体感还是偏凉一些。到傍晚呢降雨会减弱，但是近地面湿度比较大，所以下班时间呢还有一些零星小雨，路面还是比较湿滑，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和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呢高空槽过境，大部分地区是有些零星小雨和小雨，后半夜呢天空就会逐渐放晴，这样的话为期3天的这个阴雨过程就结束了。但是夜间呢冷空气南下速度比较慢，雨后的湿度比较大，导致明天早上的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一些，尤其是东南部的大兴、通州5-6点钟的时候能见度可能会不到1公里，所以明天上班时间呢驾车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上午9点钟以后呢能见度会转好，大家就可以看到蓝天，气温呢也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所以明天上午以后呢就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很适宜大家出行。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再见王工。 好，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9，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天天谈。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营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听，乡村振兴的广阔乐章正在奏响。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转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踏破平凡你出了曙光。我手手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曾依旧在自己。哦哦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的心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牵手我们怀着生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呼喊你的姓名，旭日再次升起，浮现你的眼里，无数梦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守守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曾依旧在自己。哦哦哦，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牵手，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等依旧在自己。哦哦哦，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沾的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出发，轻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时代牵手，我们怀着生命来了，走向太空，徐徐翱翔银河。